老奶奶的小铁勺，作者神泽丽子，翻译刘文刚。村子里有一座小房子，有位老奶奶一个人住在小房子里。平时她总是自己做面包吃，用一只小铁勺喝汤。小铁勺虽然很旧了，可是因为老奶奶经常擦洗它，所以总是亮闪闪的。有一天，老奶奶在小河边洗刷小铁勺，一不小心，小铁勺从她的手里边掉下去了。就在小铁勺将要落入河里的一瞬间，一只乌鸦飞来，把小铁勺给叼走了。 坏蛋，等一等，把我心爱的小铁勺还给我。 老奶奶朝着乌鸦大喊，可乌鸦装作没听见。她心想， 这可是个宝贝，我得找个谁也发现不了的地方藏起来。 她把小铁勺藏在了树枝间，并用树叶给盖上。可是乌鸦做事向来忘性大，很快他就忘了小铁勺。天开始渐渐变冷，下起了大雪。有一天，大风吹过树梢，把小铁勺从树上吹落下来。不知道从哪里跑来的三只小老鼠发现了小铁勺。 咦，那闪闪发亮的是什么东西呀？哎呀哎呀，有没有危险呀？他们问。 一只胖老鼠伸出头望了小铁勺一眼。 哎呀呀， 小铁勺里面有一张倒着的胖老鼠的脸呢。 嘿，它比我还胖呢。 胖老鼠嘿嘿地笑着。另一只瘦老鼠也到铁勺子跟前望了一下，果然里面有一张倒着的老鼠的脸。不过，哇，它比我还瘦呢。瘦老鼠说道：“ 为什么是倒着的脸呢？” 最后一只小老鼠想：“要是我们也倒立起来，会是什么样呢？”他尝试着倒立起来，可是，哎呀，力气使过了头，小老鼠扑通一声栽了个大跟头，正好掉到铁勺子里面。铁勺子蹦了起来，往山坡下滑去。胖老鼠和瘦老鼠连忙抓住铁勺子的勺把，呼呼呼，小铁勺迎着风一个劲地往山坡下滑去。哎呀呀，铁勺子成了雪橇了。三只小老鼠一起坐了上去，高兴得不得了。铁勺子雪橇滑呀滑呀，最后一下子跳了起来，飞进了老奶奶的屋子里。 哇，天上掉下老鼠来了。 老奶奶吓了一跳，不住地眨巴着眼睛。三只小老鼠连忙鞠躬道歉：“ 哦，对不起，老奶奶。”“ 什么什么？” 老奶奶问：“ 你们坐着什么来的呀？”“啊，哎呀呀，这不是我丢的小铁勺吗？” 哈哈哈！三只小老鼠眨着眼睛。和老奶奶一起大笑起来，他们一起吃着面包，用铁勺子舀汤喝。小铁勺虽然不说话，不过他也很快活，因为刚才他和小老鼠们玩得很开心，而且现在又回到了老奶奶的身边。 青鸟网 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